建设全国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推动实现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重要政策工具。全国碳市场的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由湖北省牵头建设运行和维护，交易系统由上海市牵头建设运行和维护，数据报送系统依托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建成。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为今年全年，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今天正式启动，交易首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总成交量为410.4万吨，总成交额超过2亿1000万。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碳排放权交易实际上是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当作商品来进行买卖。2013年，我国在北京、上海、湖北等7省市建立的试点碳市场开始上线交易。截至今年6月，各试点省市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为 4.8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陆冰清说，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后，对企业来说今后就多了一项可以管理的资产。 根据管理要求，包括它的整体的这个减排能力，企业去分配一个配额，在每年的一个固定的时间点，我们会有碳排放的一个报告和核查的活动。那对于企业来讲，我这一年里面到底排放了多少，那会需要通过核查的方式来确认。第二年是有一个配额清缴的过程，它这一圈走完是一个碳排放管理这个条件上的闭环。碳配额这个东西给到企业，它又是一个有市场有价格的东西，也是他们一部分很重要的需要被管理的资产。 交易首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开盘价48元每吨，最高价达到52.8元每吨，收盘价51.23元每吨，收盘价较开盘价上涨 6.73%， 总成交量410.4万吨，总成交额达到21023.01万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于湘说，未来碳价将是促使企业不断提升节能减排技术水平的重要因素。 碳市场的价格呢，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响。接近履约期的时候，很多企业都会需要碳配额。国家推动了一项新的节能减排的政策，碳的这个价格也会有所影响。如果价格过于高昂，或者是波动的非常大，企业的话呢，应该从减少排放来做，是更经济有效的。 中国经济半年报。 工信部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9%， 工业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加固、稳中提质、稳中向好态势。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立斌说，工业经济发展韧性充分彰显，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断拓展。 随着疫苗接种加快推进，世界经济稳步复苏，居民消费持续恢复，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经济周期性回升力量不断的增强，我们有能力有条件保持工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产业升级持续推进，上半年我国疫苗产能产量建设进度和生产供应能力明显加快。工信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田玉龙说，截至七月份，我们现在的疫苗生产产能达到50亿剂，有效保障了国内的接种需求。到现在为止，已经实现14亿剂的供应，供应国外也达到5.7亿剂。 下半年我们指导企业来确保疫苗生产的质量安全，持续稳定，统筹国内外的需求，为全球的抗击新冠肺炎的疫情做出我们更多的中国贡献。 新动能加快培育壮大，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建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2.6%， 两年平均增长 13.2%。新动能、新产业发展的创新力、牵引力不断增强， 生产经营持续改善，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上半年中小工业企业增加值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8%， 两年平均增长 8.1%。 黄立斌说， 我们将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支持上下游行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的关系，引导产业链上下游稳定原材料的供应和产供销配套协作，协同应对市场价格波动风险，要坚决打击囤积聚齐、恶意炒作、哄抬价格的行为。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累计开通 5G 基站 96.1 万个，覆盖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5G 终端连接数约 3.65 亿户。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说，已抽检76万款 APP， 通报748款违规 APP， 下架245款拒不整改的 APP。 截至五月底，全国 APP 数量为302万款，比开展专项整治前数量下降13%。二季度 APP 开屏弹窗信息投诉量环比下降50%。 下一步呢，工信部把 APP 治理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举措，实施针对重点问题、重点企业开展回头看，确保整改过的问题不反弹、不反复。 国司委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净利润首次突破半年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33.3%，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发展韧劲儿持续显现。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各项经营指标抢眼亮眼。具体来看，上半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净利润 12.321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33.3%，较2019年同期增长近50%。六月当月，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2446.2亿元，累计净利润和月度净利润均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建筑、石油石化、冶金等行业对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较大。上半年中央企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万亿元，六月当月中央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912.7亿元。彭华岗说，上半年中央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状况明显改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 10302.7亿元， 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上半年啊，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是7.6%，同比提升了3.1个百分点，即使是比这个2019年的同期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年化的全员劳动生产力是68.5万元，就是每人68.5万，同比增长30.5%。上半年呢，中央企业的经营现金流是超过10000亿，创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同比增长了139.6%。 国资委数据还显示，中央企业整体偿债能力保持稳定。六月末，中央企业整体资产负债率64.9%，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贷息负债比率38.2%，比去年同期降低1.8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这是央行首次面向国内和全球系统披露数字人民币研发情况。白皮书显示，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将与实物人民币长期并存。总台央广记者柴华报道。 央行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显示，数字人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实物人民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 数字人民币与实物人民币都是央行对公众的负债，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经济价值，以国家信用为支撑，具有法偿性。数字人民币与实物人民币管理方式一致，人民银行不对其计付利息，不向指定运营机构收取兑换流通服务费用，指定运营机构也不向个人客户收取数字人民币的兑出兑回服务费。 白皮书显示，数字人民币是一种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求。 截至2021年6月30号，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经超过132万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开立个人钱包2087万余个，对公钱包351万余个，累计交易笔数7075万余笔，金额约345亿元。范一飞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十四五”规划部署，继续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不预设推出时间表。 一是实时适度扩大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试点应用场景覆盖面，实现特定试点区域内的应用场景全覆盖，打造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二是研究完善相关制度，积极推进《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加强数字人民币个人信息保护。三是加强重大问题研究，积极参与法定数字货币国际交流，以开放包容方式探讨制定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和规则，共同推动法定数字货币发展。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今晚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这也是我国第二次承办这一世界遗产领域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我国申报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将上会审议。总台记者丁飞、陈庚报道。 在今晚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开幕式上，教科文组织三大治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及总干事、大会主席、执行局主席将在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驻华使节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也将齐聚福州。教育部副部长、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田学军说，在线审议加全球直播的形式也是世遗大会40多年来第一次尝试。 开幕式之后，大会将转为线上举行，这是教科文组织历史上首次以在线形式审议世界遗产议题。本届大会确立并适用的一系列在线审议世界遗产项目的操作规范，将成为后疫情阶段世界遗产领域线上线下结合开展工作的重要参照。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是一次加长版的会议，将审议2020和2021年两个年度的世界遗产项目，包括45项世界遗产名录待审项目和258项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相当于往届大会两倍工作量。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将接受审议。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负责人张磊： 通过审议工作的不断深入啊，整个泉州古城的保护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对本次大会的审议的结果呢，持谨慎乐观态度，相信泉州的项目经过不断的完善，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而广泛的认可。 22位科学家今天在学术期刊《中国科学生命科学》上联名发表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盲眼钟表匠的论证一文。文章指出，新冠病毒不可能在大城市的水产市场里进化出来，更不可能产生于实验室，尽可能在当前疫情开始之前，并在一步步自然选择的驱动下才会发生。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与2003年的 SARS 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在人群中具有极高的适应性，因此势必经历了更广泛的从动物宿主向人类宿主的适应性转变。文章第一作者中山大学吴仲义教授指出， 新冠病毒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病毒，所以它不可能在实验室做出来，也不可能在一个大城市的生鲜市场发展出来，它必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这个特殊的环境可以让病毒在人跟野生动物之间来来去去一段长的时间。 文章指出，新冠病毒基因组进化到其目前的状态，实际上并不违背已知的自然规律。关于新冠病毒非自然起源的说法毫无实际意义，当务之急和更有成效的做法应该是专注于探究与新冠病毒起源有关的自然过程。文章指出，根据推论，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病毒在人群中已经经历了某些形式的逐步进化。基于盲眼钟表匠理论，有研究提出了新冠病毒的渐进式演化模型。在此模型中，病毒的原发地应当人迹稀少，是动物宿主的栖息地，病毒得以在此处与其动物宿主进行博弈。随后病毒偶然扩散到了没有群体免疫的人群中间。 最有可能的起源地是一个野生动物很多，尤其蝙蝠很多的地方，人烟稀少，但是人畜接触的机会挺多的。它在这个过程中，它可以慢慢适应这个人嘛，适应这个人的环境，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因为它是漫长的，所以你有些时候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状态，它每一次去侵犯人群的时候，这个随机性还是很高的，所以这个病毒出来的时候会是失败很多次，最后才成功了。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至二十四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4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536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2634.7万。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180.6万件次，立案32.1万件，处分26.5万人，包括省部级干部6人，厅局级干部1330人。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年上半年开展的治理社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中，检查发现中介机构涉嫌违规收费金额1.85亿元，目前各地正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工作安排，今天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农业农村部今天在2021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夏季推介活动上发布新疆昭苏云上草原民俗文化体验游等53条夏季精品线路，以及北京向阳花公社、福建漳州粤港古镇等205个精品景点。 今天，全国首家经最高法批准设立的地方劳动法庭苏州劳动法庭正式揭牌成立。法庭将提升互联网经济下的新业态新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纠纷解决效率效果。 截至今天中午，广东省珠海市石景山隧道施工段透水事故现场救援作业面已向隧道内推进395.3米，距离受困点764.5米，隧道内水位持续下降，14名被困施工人员仍然没有取得联系。 今明两天，我国四川盆地强降雨逐渐减弱，但华北、黄淮等地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双预警。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点，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1,882,8952例，死亡405,9339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点20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397,1523例，死亡608,345例。48国常驻日内瓦代表15号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5号，世卫组织发布会议声明，声明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天，48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总台驻瑞士记者一心。 这48个国家在信中强调，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需要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溯源问题不应被政治化，否则会阻碍国际溯源合作和全球抗疫努力。这些国家在信中欢迎世卫组织发布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赞赏联合专家组科学家们的艰辛努力，认为这份科学报告应成为推动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和指引，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同成员国开展合作，推进全球溯源研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政治因素干扰。 东京奥运会将于下周开幕，然而东京近期的疫情却反弹明显，陆续出现运动员等奥运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为防止疫情蔓延，东京奥运会主办方正采取多种防控措施。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 15号，东京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08例，连续两天单日新增超过1000例。东京奥组委当天通报说，又有一名入境日本的外国运动员、一名奥运代表团成员以及4名居住在日本国内的奥运业务相关工作人员，共6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自7月1号以来，除因参加赛前集训来到日本的运动员等人员之外，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者已达26人，其中22人居住在日本国内，4人从海外入境日本。 经历几个月的下降之后，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曲线再次上升，累计确诊病例逼近3400万，死亡病例达60.8万以上。15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34578例，新增死亡病例332例。据美国媒体报道，疫苗接种缓慢是美国疫情再次抬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日前发布报告说，在2020年经历新冠疫情造成的深度衰退后，阿拉伯地区经济预计2021年将迎来复苏，较去年增长4.3%。 美国总统拜登15号表示，美方只会派海军陆战队前往美驻海地大使馆，以确保人员安全和一切正常。目前还没有派其他美军部队进入海地的计划。 黎巴嫩后任总理哈里里9个月前接下组建新一届内阁的挑战，但当地时间15号，他表示无法完成并宣布辞职，这恐使黎巴嫩国内局势陷入更深危机。 当地时间7月15号，加拿大坎卢普斯塞克维派克第一民族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使用探地雷达对坎卢普斯市一所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进行探测所获得的最初报告，又发现了200个儿童墓穴。 据德国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6号清晨，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因持续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80人死亡。 由于连日降雨，比利时瓦隆区大部分地区以及法兰德斯区的部分地区15号发生特大水灾，造成至少9人死亡，4人失踪。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已启动应急计划。此外，比利时也可以寻求国际援助。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15号说，现年18岁的奥利弗·德门将成为公司首名付费太空游乘客。定于本月20号，随公司创始人、美国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等3人共赴太空，开启这家公司首次载人太空之旅。如果太空游顺利成行，德门和飞行器上一名现年82岁的老人，届时将分别成为上过太空的年龄最小和最大的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童林、子文，主播舒心、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 dip, dip, dip.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You got the time. Come